夜无疆，欧阴时间 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 就送3000元加油卡，25586736，庞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智者大成。2017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北区体验日即将于4月15日荣耀启程，凝聚时代峰会中坚力量，设计的智能将功能考量融入设计细节，驾驶见前行，互联的智无缝连接。北京终生之星诚邀您的莅临，共同开洽之旅，详情请8739-1111。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6RE，我们想把最多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要这是星星车帮， 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心情，好音乐，锁更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教你来路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畅生活。Hello， 各位航天的星星车帮，首先进入心情新资讯。 心情新资讯， 关注一下华赛凯翼。自今年3月起，2017款凯翼 X3 正式上市销售。新车搭载的是1.6升发动机，共推每6.66到9.69万元。市场依然会保留现款车型的整体造型，和旗舰版车型都会匹配18寸花瓣式轮圈，让它拥有更加个性的视觉效果。新车将会提供蓝、白、棕、橙、亮蓝、红，共6种车身的颜色，提供黑色和黑棕双拼可选。2017款凯翼 X3 最主要的变化在于配置方面，新增 ESP 电动天窗、倒车影像包括 3D 全景泊车、盲区监测、车道偏离预警和前排座椅车型呢要更加的丰富。动力系统方面，该车继续搭载1.0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26马力，峰值扭矩为160牛米。在传动系统方面，匹配的是5速手动。作为凯翼旗下首款的 SUV， 凯翼助力凯翼汽车在场有更好的销售表现。混动版谍照曝光了，近日一组东风悦达起亚 K5 插电式混动版车型在国内，新车的最大功率会达到205马力，纯电动模式下续航里程约为43千米，并会在今年8月份正式投产。海外版的起亚 K5 插电式混动车型此前曾经在亮相，而此次从谍照来看呢，国产起亚 K5 插电式混动海外版车型基本是保持一致的。前脸采用了黑色的格栅设计，车身左前翼子板处拥有充电插口，并配备有和海外车型相同的5辐式轮圈。从海外版车型官图来看呢，起亚 K5 插电式混动车型在内饰方面与普通车是针对混合动力车型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在中控台的8英寸液晶屏上新增了能耗、能量流向以及 ECO 驾驶等级的老海外版车型。新车的动力系统会将搭载由2.0升发动机和电动机组成，电池总的容量是9.8千瓦时，它的最大输出功率为205马力，约为43千米，总续航里程呢可以达到960。未来将成为 K5 在中国新能源车市场上的主要发力点，而现款 K5 混动版车型呢则将保持较低的产量继续销售。再来关注，据外媒报道， 丰田汽车表示，将对其美国最大工厂投资13.3亿美元，为生产新版凯美瑞做准备。今年1月，丰田汽车宣布计划未来5年在美国投资100亿美元。此次对肯塔基州工厂的投资，正是对上述计划的具体实施了。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车企在墨西哥的投资，并指出如果丰田在墨西哥销往美国，将会被征收重税。路透社也指出，美国总统行很有可能影响到日本车企在美正是在这种对肯塔基工厂进行投资。听了特朗普的言论，丰田决定对肯塔基工厂投资13亿美元，表情在我的管理下已大大改善。丰田也指出，此次投资能为其提供更灵活的生产环境，生产质量更优的车辆，为用户提供了更加及时的回复。目前肯塔基工厂约有8000，即将上市。该工厂近期又增加了约700名员工。此之后，很多车企宣布将在美国进行投资，除了丰田之本田汽车、戴姆勒也宣布在美国投资，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的成本。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用最不舍的诗篇，我给你的爱写在心眼前，什么也比说不掉你呀皮呀，几十个细胞上的自己依然清晰的见证，我给你的爱写在心眼前，下笔呀用写进文字里下 笑。

新型车新闻。 有几个比较容易让我们觉得舒适的汽车配置是值得我们花钱买的。随着科技的进步呢，车上的各项功能也越来越智能化了，多如牛毛的配置让我们眼花缭乱，觉得好该怎么选择。新型认为选择配置最主要的是根据我提高车的舒适性，并且实用性较高的配置是值得我们花钱的。比如说座椅加热，冬天开车的朋友，特别是北方地区，绝大多数呢都试过打开驾驶座，坐上去的时候那种犹如坐在一块千年寒冰上的感觉，秋裤都抵挡不住那丝丝的凉意了。在这个时候呢，座椅加热功能就显得很有必要了。用车之前打开加热功能的加热座椅在你的屁股了。还有一个比较实用性的配置呢，是无钥匙启动。其实这个配置的实用高一些，一般来说女司机的车钥匙都会放在随身携带的包包里，拥有这个配置呢可以免除翻找车钥匙的麻烦。对于男性司机来说呢，除了实用性，它还可以提高你爱车的档次。当然了，舒适性是一方面，还有我们的大多数家用车的空调出风口都分布在中控这么大，但是仍然会存在在酷热的夏天打开中控附近的空调后，前排呢已经感到了丝丝凉意，而后排仍然是挥汗，很好的解决后排温度调节的问题。其实从便捷性来说呢，车窗一键，因为我们在靠近收费站收费时，车主需要把全部降下来的车窗拿卡或交过路费，有可能呢在开窗的同时还在驾驶，这样多任务操作存在安全隐患。所以一键升降对我们车主来说，孩子开车窗把手伸出外拧起车窗的，在选择提高自己使用车辆的方便。一些看似华丽实则鸡肋的配置，心情还是觉得。再来看看让各位爱车的朋友最担心的就是车上的划痕，很多时候都在不经意划痕，冥思苦想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划的，明明自己开车很小心，哪个黑心的路人故意划坏都是洗车的时候造成的，你知道吗？今天心情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洗车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划痕。很多人都觉得洗车的步骤蛮简单的，冲水，洗洁剂一打，再冲水，抹布擦干净就好了吗？但是这样直接做的话会让漆，或者来说是太阳纹，看起来特别的明显。有很多地冲水没有把这些，好了，你拿抹布擦也好，抹清洁剂也好，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是拿着沙子在自己的车上划，那肯定就是非常伤车子的。如果我们去洗车店的话，哪个洗车师傅水平好，我们又不能从他的长相就判断出来，那我们可以从一些硬件和小设备来了解一下这家店总体来说是不是比较靠谱。来看看他的擦车布，它是不是比较柔软，掉不掉毛，如果算是比较好的抹布了。然后除了材质呢，你要看它洗过多少次车子才换一块，一车一毛巾，但一般状况下人家是做不到的，这也就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换得勤不勤。至于他所谓说什么超细汗布啊、鹿皮布等等，反正心情我是看不出来，我们普通人大概都是这样吧，就看他换得勤不勤了。然后就是清洁剂了，清洁剂不能用洗衣粉、肥皂液这种东西，这个碱性的去污力是比较强的，但是车体表面的这种光亮亮的一层的东西会被腐蚀掉的，而且会加速车身的橡胶件，比如说橡胶条的老化。其实这些都是靠谱的洗车店的洗车液是专用的，比如说水蜡，或者说洗车专用的中性清洁液，而且不是拿了块海绵去擦上去的，是用喷枪喷上去的，是没有直接接触的一个过程，这样呢会相对靠谱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洗车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自来水喷喷好了就可以了吗？不是这么回事，这水有不同的水源，大多数我们都能用到的水最差的就是地下水了，水质比较硬，而且里面还有泥沙，划痕就更明显了。我们洗车最好用软水，那很简单，你就问一下店里的师傅有没有软水器，如果有这个东西，那基本上这个水也是比较放心的。今天心情给大家分享的这几点，主要是希望能给一些不太了解汽车美容的朋友可以在洗车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开来已经互相伤害，约会不曾停下来，就不想期待 上，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是达，给我众泰 Z700、T600，就送3000元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宏大汽车园内， 众泰汽车伟大。 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认证优秀企业。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伊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是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相霸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5-185-0103-0708。 九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 ，FM 999是雍容独一无二。 欢迎试驾新新车吧，请记好，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微星星车帮播节目。 好生活够张扬，生活够张扬，驾车更要驾驭生活，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 舒适其实不单单是座椅舒适，隔音表现是有一定综合考量的。如果你喜欢 SUV， 那么今天心情给大家带来的 PK 这两款车你一定不要错过，它就是刚刚上市的东风本田 URV， 以及在这个级别中舒适。那我们就一起来 PK 一下。价格方面，今天心情选择了两款 SUV 的顶配车型，和楼兰的次顶配车型是20000元左右，会有可能还有加价。而目前楼兰有力的吸引力，本田 URV 68到32.98万元，没有终端优惠。日产楼兰的参考价格是24.88到35.98万元，终端优惠呢是两道，长宽高分别是4825、1942，轴距呢是2820毫米、897、91毫米，轴距呢是2830。前脸造型都是自家的家族式设计，都非常具有各自的特点，也更加 RV 的溜背设计比较独特，有点轿跑化的意思。而楼兰呢则在地质的设计，尾部造型 URV 更突出运动气氛，而楼兰造型呢相对比较憨厚，一个宝石大道，而且具备都带有 LED 转向灯，并无钥匙进入等功能都是具备的。尾灯方面，两车的尾灯造型也算各有特色，都非常漂亮，而且都是 LED 光源，排气也都为左右双出的设计。URV 的轮毂造型非常年轻，尺寸也寸，高配的楼兰备胎内还有低音炮。内饰整体对比，在内重点突出了豪华性，无论是木纹面板的搭配，还是真皮的包裹，面积都很大。驾驶员操控区的对比方面，在内饰控制区域的细节上，更能体现整车的做工和用料了。这点来说 ，URV 做得更好。仪表盘设计两车比较相似，均有方向盘的手感上，两车也均有真皮包裹手感，也算不错的表现。楼兰的多媒体控制分辨率和而 URV 的多媒体系统界面则更讨好一些，清晰度和触摸灵敏度的表现也更好，而且还有屏幕的多角度调节。空调方面，两车都带有独立温度显示器的系统更加胜一筹。车窗控制区域，两车周围都均有皮质包裹，手感较好，后视镜电动调节都具备。天窗方面的配置都给配上了全景的天窗，座椅的舒适度是两车的拿手活儿。两车的座椅都是柔软的皮质包裹，都具备了电动调节，而且 URV 的前排除了带有加热外，还有通风的功能。 后排座椅比前排更软，有种坐大沙发的感觉，而且具备角度可调，坐在上面来个北京摊再爽不过了。楼兰虽然也很舒服，但没有 URV 做得更加的极致，的空间完全可以满足七座需求，但它并没有那么做，把第二排空间做到了最大。空间上呢，楼兰确实是比不过了。两车的后排呢，均配有后排空调出风口，而且 URV 还是独立控制温度风量的，地板连笔储物，那真是撞枪口上了。空间巨大的扶手箱就已经完爆对手，其他的储物空间也一个不落。在动力方面呢 ，URV 的最大功率是200千瓦，最大扭矩是370牛米；楼兰呢是180千瓦，最大扭矩是330牛米。URV 搭配的变速器是9速手自一体，楼兰是 CVT， 五车都是节能模式。在悬挂方面呢，两车都配备了该级别比较常见的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式的后悬挂。我们都知道 URV 是冠道的姐妹车型，两车基本没什么区别，很强的产品实力也是没得说了，尤其是后排无敌的空间和舒适性确实更加有吸引力。低配可以胸有尽有，而楼兰呢显得比较的现实老迈，尤其是粉吸引不了太多的年轻人。当然了，两车到底如何选择还要看我们个人的需求。以上就是它。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说无论如何阴天快将阴天变到冷，想念你们就冷，我一抬头就看见你。翻山越岭之后却生出规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听阴天说什么，想对着天墙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我，过去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带着你我旅行变成老头，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墙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变老了 新的出发，别再看。 才要半价，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好景不夜，天梯不可指往上，没有一生一世吗？大概不是，我的喜帖金箔印着那位他，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 想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人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喂食一刻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饮酒于是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试驾新星车帮，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提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心情好音乐，送生活够张扬，辆车更有驾驭生活。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星车帮，进入今天的耳目一新。今天我们来讲讲开车的时候带狗狗上路需要注意些什么。首先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出去带些什么呢？狗狗玩的玩具，让它焦躁不安的时候可以玩一玩，有事情做。然后的话呢，就是相关的药品了，比如长途车的时候，狗和人是一样的，会晕车。再加上汽车上可能是陌生的环境，经常会出现非常焦躁紧张的时候，这时候就特别特别容易晕车了。如果晕车药，要一些镇静剂，以防万一了。当然了，除了这些，吃的肯定是要带的了。 不过长途车上的话，不要吃太多东西，最好不吃，反而是下车的时候给它放松放松的时候吃一两个，心情会好一点。然后就是我们要必备的狗都要带上，这个狗牌上呢，我们最好是人家看到打个电话找你还能找得到，哪怕是合法的狗狗不带证的话，万一被人家抓走，过一两天再拿回来，这可不是一件让大家愿意看到的事情，又麻烦。还有啊，就是如果的话可能会更加的不适应这个环境，万一生病的时候又得不到及时的治。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小看这个狗不太能找到能够让小狗喝水的东西，大人用的这种什么矿泉水瓶小狗又喝不来的，狗盆是记得要带上的，放水放吃的东西相当后和小朋友是一样的，狗也不要坐在副驾驶，这个狗狗乱动你分心车子也开不好了，是比较危险的。接下来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小狗看东西，尤其是当小狗爱东看西看的时候，搞不好呢会把你右边的那个后视镜给挡住，边道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伸个手想要把它扒开，它舔舔你的手指头，然后继续挡住你的视线。也是小狗坐哪里，不要让它的头或者爪子伸向窗外。狗狗呢是比较有好奇心的，我们在电影和视频中也经常看到，吐着窗外呢。其实呢，经常会有什么飞虫啊、异物啊，这个飞到眼睛里或者鼻孔里以及气管，对我们狗狗都是会造成伤害的。如果说狗狗好奇心特别的旺盛，或者是受到了惊吓，搞不好直接从这个车窗外面，坐车速比较快的话，后果也是不堪设想。想要给它透透气，开一条小缝就可以了，不能让它把头全部钻出来了。小狗其实也是蛮怕热的，夏天的时候就空调也不能让它太热，空调风又不能直接对着它吹，有必要的情况下要给狗狗穿一件小衣服，或者说给它稍微搞一个毯子挡一挡。如果是长途旅行的话，超过半个小时以上，注意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把车子靠边停一停，带着狗狗溜达溜。行驶的路上呢，发现车上看到狗可能不是想要吃东西了，有可能是呕吐或者晕车的症状，记得缓解一下症状的带的药稍微给它用一下。今天呢，心情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宠物比较有帮助的东西。后排宠物不用担心它会乱跑，就长得有点像一个小吊床一样，狗狗是很宝贝的，但是它这个爪子在我们真皮座椅上撕拉撕拉的一条条的滑，或者是踩我们整个后座都是脚印的话，心里也会蛮不舒服的。但有了这个东西的话，你随便跑随便玩呢。还有一个就是小型的车载宠物安全栏，你要带它去医院或者长途旅行的话，毛毛比较长的那些狗狗就要掉毛了，放在篮子里比较好一点，它坐着呢也比较舒服，这后备箱再带到宠物医院的话拎出来也方便。最后一个呢是宠物安全带，这个有点像我们的狗绳的，就是可以和你汽车的安全带绑在一起的，这个东西挂在那边，小狗狗能够保证一定的活动范围，也不至于胡乱乱跑上蹿下跳，飞出万一发生了一些剧烈的冲击和撞击的时候，小狗也是很容易能保证自身的这种平衡。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一般情况下买一个200的靠谱了，便宜的自然也有。那么价格差在哪里呢？一方面就是它的造型设计不会勒到小狗的脖子，或者说它的两个肩胛骨会让它变形难受，还有一个呢就是要考虑一下你用的材质，有的呢是不锈钢环的，有的是塑料钢环。心情也希望大家能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我最后也咬着雪爱之力推荐给下个季节，少毛花蕊我怎么有感觉，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那些爱过的人。 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又走过风吹的寂寞的季节。You say